是你先坐窗前的那棵橡树，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，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，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，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，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，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，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，这城市一摊可爱它孤独的地图，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，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。 坦白地说，高晓松老师写的比唱的要好太多。这首歌叫做《模范情书》，当年我有个闺蜜曾经收到过一封情书，歌词惊为天人。后来当这首歌开始流行的时候，她才发现跟这首歌原来如出一辙，但是爱情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所以有的时候情歌比情书更能够记录一个女人的成长。谁可以自信满满地说自己有一大批的歌迷，从少年听到中年？这个答案或许除了张学友，再能找出更多更妙的答案。从女生到女人，所以他才说40岁听歌的女人很美丽。 听我的演唱会，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